今日正读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三章七至十八节，但因为经文是比较长，所以我只是会读出第十节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今日好高兴，我哋系有梁永士牧师远在英国嘅，为我哋系正道。今日嘅题目系被忽略的福气，十一奉献的探讨。 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哋好。咁咧，好开心可以同大家一齐嚟到分享神嘅说话啦。咁咧就我而家系喺利物浦嘅卫罗教会，好多谢一位弟兄啊，系佢帮我咧 set 晒呢啲嘅嘢嘅。咁变咗咧，我可以嚟，但系即系我系一电脑白痴嚟噶嘛。咁咧就今日你都知道有啲啱啱新嚟教会嘅人好开心见到你哋啦。嗱，我哋过去都系睇紧马拉基书嘅。马拉基书就系责备紧一班嘅子民，佢哋有宗教嘅礼仪，但系佢哋做得好唔好咯？咁我上次就睇到佢哋咧，有啲嘅人竟然嚟到对自己嘅太太不忠，佢哋咧竟然有婚姻之外另外一啲唔好嘅感情。咁虽然佢哋有翻圣殿里边献祭，但系神话我唔会悦纳咯，因为你做得唔好。咁跟住神就劝佢哋啦，要佢哋嚟带去悔改嘅。好，我哋先嚟带去分享咗嗰个 PowerPoint 先。咁咧，神就话到你哋快啲要速速嘅悔改，唔系净系一啲宗教礼仪就足够啦咁样。咁嗱，我哋睇翻马拉基书咧，好第三章嘅第七节，佢话到万军之耶和华说：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嘅典章而不遵守，而家你哋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哋。咁啲神话你快啲翻翻嚟啦，乖啦，唔好仔啦，咁样你哋乖我就拥抱你啦。咁啲人就问：咁我点样先系转向你啊？嗱，喺我哋嘅意识里边咧，转向神就系我哋要悔改认罪啦，系咪先？但系竟然喺马拉基书咧，系好令我哋惊讶嘅，唔系叫悔改认罪，竟然做啲咩嘢咧？你睇睇。可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立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。哇，原来神针对这班子民是叫他们奉献，这样都得。今天的讲道很特别，我换一个故事在马戏班那里发生的，来到作为开始。咁但系咧，亦都會以呢個馬戲班為一個結束。喺馬戲團裏面咧，哇，有好多唔同嘅表演，似個大力士出嚟，佢咧就話我好勁嘅。你見到呢個嘅西柚一撳落去，咁攞住只杯喎，一撳撳落去嘅時候，哇，好多西柚汁出嚟。佢呃完兩呃之後咧，咁咧仲有幾滴地都出嚟。再到我呃完之後咧，呢個俾西柚炸嘅。如果有邊個人出嚟再呃得到，仲有啲汁液突出嚟嘅咧，我哋會獎簽俾佢。哇！啲後生仔肯定好搏命出去，係咁死噏爛噏都噏唔到喎。後屘有個白震啊震啊出嚟，我等我嚟試下，唔好玩啦吧？你邊得啊？咁佢話得管，俾我試啦。於是佢攞呢一個嘅西柚咧，捽下捽下捽下，哎呀！竟然仲滴到幾滴西柚汁出嚟喎！哇！全場啲人好驚訝，連個大力士都驚訝，就話：阿伯你咁勁嘅，你做聖行噶？阿伯就話：我是牧师来的。啊，你行神迹的咩？不是。我捽惯啲会有奉献。所以我点都捽到啲嘢嘅。咁当然呢个就係西方嘅教会，即係或者啲西方嘅社会呢，就嚟带去讽刺啲牧师啊传道人啦。咁我哋基督徒好清楚成日都讲十一奉献。呢个係好多人唔鍾意听嘅一件事嚟㗎。但我哋要探讨下究竟几时开始有十分之一嘅奉献呢？第一个奉献十分之一嘅人叫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系做咩呢？亚伯拉罕呢，佢带住佢嘅侄儿罗德，即系出生啦，后屘侄儿罗德呢就已经大个啦，佢哋大家嘅家财系越嚟越多，咁结果就点样呢？大家相处就有困难啦。咁咧，后屘佢哋就分开咗啦。咁啊，但系罗德咧，竟然咧就唔识尊重长者。阿伯拉罕话：你中意拣边度，你拣边度咯，拣啲最靓嘅地方。咁啊，结果就死火啦。呢个平原里边咧，后屘喺嗰个地方里边有两个嘅民族争战。 他就夹在中间，于是就被人哋掳走晒所有财物。有一个仆人走出嚟，嚟但系佢逃走咗，就求救阿伯拉罕。阿伯拉罕呢就冇记仇，佢好大年纪，用带住300多家丁，你谂下几犀利，就去打呢场仗，救翻罗德出嚟。当佢救翻罗德之后呢，佢遇到一个好特别嘅人物，就系神嘅祭司，就系麦基洗德。大家留意我读呢段经文，喺创世纪第14章嘅19-20节，佢为亚伯兰嚟祝福，说：愿天地嘅主至高嘅神赐福与亚伯兰，至高嘅神将敌人交喺你手里边，系应该称重嘅。亚伯兰就将所得拿出1/10来给麦基洗德。亚伯兰知道自己年纪老迈，佢啲家丁咧从来未打过仗嘅，但系对住民族嘅征战竟然赢咗，佢知道系神祝福佢，于是佢就主动地呈现1/10出嚟，佢系要去感恩，佢冇人逼佢嘅，佢系自愿嘅嚟去呈现嘅。好啦，第二个就系雅各，雅各就系亚伯拉罕嘅孙啦。因为佢呃咗哥哥好多嘢，佢好惊哥哥追杀佢，佢就逃亡。佢呢个群脚仔嚟嘅，咁佢第一晚咧就喺个旷野嗰度好难过，死啦，点算啊？我一个人。但系神就向佢显现话，我会祝福你嘅。咁于是雅各就向神许愿啦。创世纪第28章20-22节，雅各许愿说：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为我神的，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赐给我的，我必将1/10献给你。睇唔睇到？雅各就同神讲数，如果你祝福我咩，我会将我所得到嘅1/10献俾你。神冇逼佢㗎喎，係佢自愿㗎喎。好啦，跟住后咪佢哋喺埃及里面做奴隶，后咪神拯救佢出嚟。喺呢个嘅出埃及嘅过程里面，神就为佢哋颁下咗律法，即係佢会成为一个国家啦。咁嘅时候喺呢个嘅制度里面呢，神就会要求佢哋将佢哋嘅年产嘅1/10呈献俾神。咁但係呢啲人冇做呢样嘢嘅。直至到希西家王的年代，希西家是很经历到神的赐福，于是他就怎样呢，就要求人民实行这条法例，就呈现1/10。当全国的人民都这样做的时候，哇，他们很惊讶。你看撒督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：自从民将公物送到耶和华的殿以来，我们不但吃饱，且剩下的甚多，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，所剩下的财这样丰富。咁你留意到，原来个个都肯做嘅时候，佢哋系非常嘅丰富。咁我哋唔详细睇其他呢啲啦。咁即系原来咧，奉献系神规定嘅律法，系子民当尽嘅责任嚟嘅。有阵时好多人唔肯信耶稣，就话喂要奉献嘅咁样啊，好真。教会逼唔到大家奉献噶，即系你仲算应承咗都好啦，你冇奉献咧，教会唔会上你屋企喺门口喷油，锁住个门锁，个月大耳窿追债咁样，你唔奉献冇嘅。咁但系咧，我屋企嗰阵时系好拜菩萨嘅，咁咧后屘知道我翻九州，你死啊，你冇奉献啦咁样。咁但系咧，佢哋买好多嘢咧嚟，但系去酬神咧，去还神咧，都用好多嘅。咁其實我睇睇十一奉獻嗰個延續喺邊度咧？咁樣嗱，頭先我哋睇到啦，原來未有定咗呢啲法例嘅時候，亞伯蘭即亞伯拉罕啦、雅各啦，佢哋都有十一奉獻，所以十一奉獻咧係冇時間性嘅，佢哋並唔係律法時代所制定嘅，即未有律法之前咧，佢哋已經有啦。就正如律法話我哋要孝敬父母。咁未有呢条法例之前呢，你都要孝敬父母。律法定咗不可奸淫，咁未有呢条律法之前，其实我哋都要忠于我哋嘅配偶，係唔可以奸淫㗎。咁所以呢个绝对唔係律法时代所定，更加唔係恩典时代嗰个嘅终结。 是什麼意思呢？很多基督徒就說耶穌為我們死了啦，那復活啦，那完成了救恩，這個叫恩典時代，所以我們不用遵守律法了，這樣。那事實上在新約聖經裡面呢，是沒有出過十一奉獻的，只是出現過一次。這一次在哪裡呢？在馬太福音23章的23節，是神責備那群的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。神怎麼說？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將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獻上十分之一。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義、憐憫、信實，反倒不行。那更重要的你們當行，可是你們是不行咯。那這裡是很清楚說，原來耶穌提了十分之一，但是這班人呢，細緻到啊，將那些的調味料啊，你唔好諗住嗰啲嘅芹菜係我哋嗰啲西芹啊，唔係好細嘅，咁即係好似芫荽咁樣，好似胡椒粉咁樣，佢都會抽十分之一出嚟，你都係去呈獻嘅。神話唔需要呢啲，最重要係你哋要行公義、好憐憫、行信實。但呢重要嘢你反而唔去做，就好弊啦。嗱，所以咧喺新約時代裏邊咧，就冇再講十一奉獻啦。於是好多基督徒就話：哦，咁我隨心樂意都得噶啦，某個程度係可以嘅。但我想问大家，特别是基督徒，新约恩典时代究竟神是将律法提升了啊，定还是降低了呢？嗱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律法话不可杀人，你攞刀捅个人就叫杀人啊嘛。但是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话到，你心里面恨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就是杀了那个人的咯。那是将律法降低了啊，定提升了啊？提升的嘛。好啦，律法里面好清楚讲不可奸淫。奸淫就真係你喺婚姻以外有一段嘅感情，甚至发生性行为，呢、这个就叫奸淫嘛。但是主耶稣就话到，当你见到一个哇妇女哇好正啊，动淫念。啊，我隔篱嗰个弟兄嚟㗎，即係要搞清楚。咁呢就哇，当你有呢个咁嘅諗法，你就係犯咗奸淫。咁我想问佢係将律法提升咗啊，定是降低咗呢？好奇怪㗎喎，旧约係十分之一。咁我哋往往呢就唔需要守啦，但我哋係往往好时会少过十分之一。所以最重要嘅时候呢，我哋要记住马书第六章十四十五节点讲啊，罪必不得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即是怎么说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即是说我们在现在这个恩典时代里面，我们不是被逼要去奉献，要去做某些事，我们以爱作为动力的。所以奉献那个心态是很重要。第一，奉献呢，纵然你不甘心情愿，你都要去奉献，仍然要尽责任，这个律法规定。好簡單，喺香港嗰啲人呢係好唔開心見到呢，你嘅郵箱一封好大嘅信係綠色嘅信封。知唔知係咩嚟㗎？我唔知你喺美國有幾耐啦，用呢個係要納税嘅。你每一次包括我再來收到呢啲呢，我唔會開心啊。哎呀，要納税喎，即係證明我有嘢做啦咁樣。其實香港嘅税制好低嘅，但係我哋要去納税都唔係好想嘅。我唔知美國係點嗱，有好多人咧，佢哋咧就盡量，因為美國啊、英國嗰個税制好高啊，佢就盡量避免即係要納税，可能啲收入就變成為現金，冇入到數嘅。所以英國好多人咧就會打劫嗰啲嘅即係華人嘅住宅，一知道有現金咧，即係嚟到擺喺度。咁雖然我哋唔願意，但係都仍然要嚟到去盡責。因为点解呢？原来奉献是回报神在我们身上面的救恩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28节说到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今天原来神拯救了我们，也都继续祝福我们。那圣经里面呢，好落不到去。那就说到什么呢？今日我哋嘅主天天背负我哋，就系拯救我哋嘅神，我哋系应该嘅嚟，但系去称颂佢。你有冇谂一谂？原来生命可以好短暂嘅。 啱啱睇新聞，我住大埔，有個人咧朝頭早跑步，好年青，30歲都唔夠，但突然之間跌低就死咗啦。原來一切唔係必然嘅。咁仲有就係神俾我哋好多祝福噶嘛。嗱呢節經文咧，我哋好容易唔明白嘅。保罗话：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好似好圆系嘛？我一讲大家就明啦，每个做父母都知。你同你仔女讲，原本我系富足嘅，因为生咗你，我变成为贫穷。你出世你乜嘢都冇带嚟噶，但系而家点啊？系为咗你嘅缘故，你而家富足啊，我贫穷啦，系咪？今天我们都为儿为女摆上，我们的主为了我们的缘故降世为人，拯救我们被轻视被侮辱，正正因为他为我们付上的，本来我们是不在罪里面，我们是贫穷，但是成为富足咯。所以奉献不应该只是一种被逼的感觉，奉献乃是反映我们对自我牺牲的主那份的爱有多少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而这个的奉献呢，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的祝福来的。他说到当我们肯摆上，我们只是不要忘记登山宝训里面有8福，但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最后第9个福是我们忽略了的，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他说到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11节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藉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，知道呢他们承认基督，信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钱给你们和众人，就将荣耀归于神。这个很重要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我们都不太明白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新年呢其实好羡慕我的仔女，因为我是大仔，我娶了我太太，我太太呢又是大女，咁呢佢有6个细佬妹，我啊有4个细佬妹跟住。咁所以每一次新年嘅时候呢，佢哋呢我啲仔女就搵好，即係有好多好多嘅钱㗎喎。佢哋呢有唔少嘅利是钱。但其实佢啲利是钱係我去封利是俾人㗎嘛。咁好真，佢哋攞咗好多利是。你知唔知我一年嘅利是钱呢係得20蚊㗎。我爸爸媽媽都死咗啦。我外父又死埋啦，咁咪得我外母啫嘛，系得我唔好俾我咯。咁而家我嚟埋英國，連嗰20蚊都冇埋添。咁嘅時候，咁但系我仍然相信我嘅財富係多過我嘅孩子噶嘛，係咪先？特別佢細個嘅時候，我能夠施出係咪比接受係更多嘅福氣咧？咁樣，所以求神嚟幫助我哋。你記住，我哋今日啲錢用咗啦，咁就冇咗啦。可能我哋一路保留住喺度。第一日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的钱会给别人。但原来我们如果奉献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一个投资来的。而且这个基金不会香港的 MPF 这样的，是有很高的回报率，因为神是会知道我们爱他，于是就会祝福我们了。好了，究竟我们奉献有多少呢？是不是真的1/10呢？这样。耶稣有一次看着有2个人奉献，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奉献好多钱啊，咁好多人话哇好嘢，欣赏佢。跟住一个好穷嘅寡妇，佢只係奉献咗2个小钱，嗰、那个嘅币值係好少嘅啫，我諗係等于1个 quarter 嘅美金啦。咁但耶稣就点讲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即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，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她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，好宝贵。耶稣原来睇嘅唔系净系嗰个钱嘅价值系几多，系你嘅牺牲度有几多。因此我哋话信心，但系我哋嘅信心系点样嚟浮现出嚟嘅呢？哥林多后书第8章记载了，当时马其顿的教会是很令到人绝对的尊敬的。他们是在困苦的当中面对逼迫，他们受很多的苦。但当他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逼迫，他都怎样啊？ 去到嚟都係去捐錢啦，連保羅都話：你唔好再捐啦，你自己咁窮，你留翻啦。但佢仍然有呢份嘅愛喺當中。我好記得我太太有一個嘅即係姑婆啦，佢係做學校嘅校工，喺葉恩中學做校工，佢死慳死抵，唔飲又唔想飲得多，食又唔會食得多，儲埋啲錢就攞翻鄉下，俾鄉下啲親戚又起樓。有時我都問啦：喂，好啦，你自己用啦咁樣。但係佢對自己鄉下嘅人有恩情，你留意到馬其頓嘅教會佢哋受緊苦啊！聖經話到，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嘅時候，仍有滿足嘅喜樂。留意在極窮之間係好窮啊，都額外顯出佢哋樂捐嘅口音。佢甚至哀保羅：你幫我啦，係好感人嘅。我舉一個例，到而家都好令我觸動。这个人在去年离开了世界，这个人呢不是我教会的人，他叫树峰，是九龙城潮语浸信会的人，他很厉害，他做歌剧唱歌很厉害，但是后来呢他患了脑癌，他不能够再做事，他太太都没有做事，但竟然如果你看回的时候，在2006年的时候，我收到他太太寄给我一张卡，仲夾住一張支票5000元，因為嗰時我啱開第二間嘅教堂就係粉嶺，去奉獻俾我哋。我即刻拒絕啦，我唔好啦，你哋已經好辛苦啦，你留翻啲錢自己用啦。阿牧師，係啊，我哋未來嘅日子可能係好窮困，但我見到你哋有需要，我哋奉獻，我神會供應嘅。我接受咗呢份嘅。即捐獻，後來我自己個人呢都支持返去。醫生只係話佢得幾個月命，你見到呢張卡呢係2006年俾我嘅，但係舊年呢先至離開世界。神俾佢有更多年日嘅生命，好令我哋感動。所以今日好重要，原來神係要求我哋唔係淨係集中喺一兩個人嘅身上邊。佢乃要均平，就是你们富裕，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富裕，将来可以补你们的不足，这是均平。如果你熟悉旧约的献祭，有能力的人是献祭牛或者羊，没能力那些做什么？是可以几个家庭夹粉买一只的斑鸠，一只雀仔，很便宜的，你有情献，即是说他们都要承担责任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啦，我哋睇下馬拉基書啦。十一奉獻嘅祝福係乜嘢呢？咁樣，我哋睇翻萬軍之耶華說：你們要將當納嘅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，使我家有糧，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躺開天上嘅窗户傾覆與你們，甚至無處可用。萬軍之耶華說：我必為你們斥責蝗蟲，不容他毀壞你們的土產。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前文话到你们抢了我的东西，好严重啊，抢神的东西，我哪有抢你的东西？他就在当立的十分之一上面，你应该给我的，你没有立到吗？跟着神就话到，喂，你可以试下我。圣经里面话到，不可试探主我们的神，但是唯一一次就是什么呢？神话你即管试下我啦，你奉献俾我，睇会唔会少咗？佢话到我会为你躺喺天上嘅窗户倾覆与你哋无处可用。我举一个例，大家就明啦。大家知道我好锡我个女啦。啊，当年我卖咗我间楼，供我女过嚟英国读书。咁啊，神又有祝福俾我，因为咧我从来未曾试过自己特登买机票过嚟探我啲仔女。但是当我的仔和我的女儿在英国读书的时候，英国不同的教会都请我来讲道，我有免费的机票来，那我当然可以探他。但是绝对他们不是因为我的仔女在这里读书而请我的嘛，原来神就为我预备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我的女儿的时候，我跟她行街，那时还是拖着她的手，她揈开我跟她说：哇，爸爸，你手这么鞋的？跟着她走去 Boots 那里买一支 hand cream 俾我，系90 P 嘅。好啦，咁佢 Boots 买咗俾我之后，咁我话你查啦， 告诉大家，那一磅是谁给他的？是我的。我觉得来英国是没读过、没做过事的嘛，所有的英镑都是我给他的。他只是在我给他的钱里面抽回一个磅来卖给我。我很珍惜的，我见到他我才会查这些膏的。我没给他那一磅，但是他其实一直都很疼我，所以我都很疼他咯。嗱，好感恩啊！我个女咧，啱啱上个礼拜六咧考车咧考到啦，合格啦。我都好矛盾噶，佢合格咧就轮到我要去学车啦。咁因为我本来将个期俾佢噶嘛，但系仲有一样好矛盾系咩咧？佢合格嘅时候我要买车啊，佢一睇啱咗一架车啦，我系金主嚟噶，我要俾钱噶。咁我点啊？我乐意嘅。咁佢锡我，我咪供应俾佢咯。如果我哋奉献俾我哋嘅神系甘心乐意，你信唔信得过我哋嘅神系会供应俾我哋，补我哋嘅不足咯？你几时见过一个有奉献俾神嘅人穷到开唔到饭嘅？相反地，我见到有啲嘅人，佢哋可能系冇奉献嘅。但佢哋储唔到钱嘅，最简单举个例，嗱，我绝对唔系话啊，唉，咁你抵死，绝对唔系呢个心态。可能我哋有细蚊仔，但细蚊仔健康有问题，那个气管有事，要睇专科。喺香港睇专科一次至少800蚊至1000蚊嘅，一个月可能睇两三次。但系当年我啲仔女好感恩，冇咩病嘅。后屘有病都睇个基督徒医生，佢都收我哋70几蚊，后期只系收100几蚊啫，到而家都系收100几蚊。所以原来神喺另外一方面就祝福佢哋，就好似神话到：你奉献咗俾我咩？我会祝福你哋，你哋农作业唔会俾蝗虫食咗你哋嗰啲嘅即系农作物，更加咧你哋嗰啲嘅土产唔会未熟而落嘅。所以神在另一方面来到补我们的不足。我用我的生命来见证，当我来带去呈现给神，甚至我去帮助人，我自己其实都挺悭的。即是你成日见啦，我穿这衣服穿了超过10年了，已经是不是？但是我不会吝啬去奉献或者帮助别人，我从来没有缺乏。我可以用生命去见证。好了，最后记得我讲结束的时候呢，我都会讲返一个嘅故事。但係喺结束前呢，喺美国啦马鞍峰教会嘅 Rick Warren 就讲到，神唔係呼召我哋追求成功，但係呼召我哋要忠心。我对神有时期待太少，尝试为神所付出嘅都太少。所以今日我哋有冇信心摆上呢？可能你一开始嘅时候哇觉得好惨，应该会教大家。我用一个故事作为结束，都是马戏班。咁咧就今次马戏班里边咧，喺个节目就系踩钢线咯，但系咧有成5、6层楼咁高，咁而下边冇安全网噶，咁有个人攞住嗰个平衡木、嗰个平衡杆咧，喺个钢线嗰度走过，哇！个个都好劲，一跌落嚟咧会死啊！佢又冇扣安全索喎，哇！个个觉得好劲，于是拍手掌赞佢啦。唉，湿碎！而家我再表演一样嘢就系点啊？请我拍档嚟，哇！有个好肥嘅女人出嚟，我而家我孭住佢走呢条钢线，哇！啲人话唔系啊嘛，跌落嚟唔砸死啊，都俾你压死啦咁样。呢、這个人就攞住嗰个平衡木，孭住呢个好肥嘅拍档行呢条钢线，都系冇安全带，亦都下边冇安全网嘅。哇！有啲唔敢睇，有啲都揿住系咁睇，结果佢行完啦。全场的人起身鼓掌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咁跟住呢个人就话到：，而家我挑战大家，我哋边个观众肯俾我嚟带去孭住行呢条钢线？不过都系冇安全带噶，都系下边冇安全网嘅。如果有个人肯俾我孭住行呢条嘅钢线，我哋咧会有奖金俾佢。跟住啲观众：，喂，你上啊？黐线！你叫我上，你自己唔上？全场冇人去上，你明唔明我讲咩？佢见到呢个人好劲，见到佢孭住个拍档都行到，但系真正到佢自己咧，唔好搞我啦。 好真，剛才我已經親自講啦，我自己好經歷到神豐富嘅供應，我完全冇缺乏，因為我願意唔係淨係金錢，擺上我自己嘅時間。今日我第三堂講到啊，係好大嘅祝福嚟，可以服侍你哋。我一落台咧，因為前嗰排咧，我去咗南愛爾蘭咧，食咗好多熱氣嘢，我咳啦，有痰。但你聽到我頭先嗰堂道，我冇咳過，我而家呢度都冇咳過啊。呢個就係神嘅祝福咯。但你唔好淨係聽啊，你係要經歷。所以求神幫助我哋，係可能有啲嘅人，可能係真係經濟裏面好大嘅壓力，但你會嘗試行第一步啊，冇十分之一。好，我可能係奉獻$20。我兩個月之後都發覺唔捨得，我加多少少啊，加多$5啦，$25啦，一路一路咁上去。咁我哋其實期望有進步，我哋喺奉獻上面有冇進步呢？所以奉獻係一個信心嘅回應，係一個福氣，施比受更為有福。我哋會唔會忽略咗呢個福氣呢？教會唔係要捉大家去奉獻，逼唔到嘅。但你經歷到神嘅恩典，經歷到神嘅祝福嘅時候呢，你就會嚟帶去有呢一個嘅祝福。求神你有幫助我哋好冇 ？OK， 好。咁我哋呢就將時間交俾主席，我哋可以 close 咗嗰、那個。好啦，一陣間先會有聖餐，咁就我哋將時間交俾主席，佢同我哋嚟唱一首詩先嘅。